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师曾经说过，神只不过是实力到达了一定程度的人，归根结底也终究是人而已，只要是人就有对付的方法。更何况我刚刚接了消息，老师已经完成了神级传承，这两天就将返回大营。到了那时候，别说是一个小小的武魂帝国，就算征服整个斗罗大陆也不算什么。因此，不论敌人有多么强大，这两天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顶住武魂帝国的反扑，说什么也要坚持到老师归来。老师一定会带领我们，彻底摧毁嘉陵关，扫平武魂帝国。 听了雪崩这番话，不止那些将领们眼中惊慌的神色消失了，就连大师唐昊他们这边也不禁流露出一脸喜色。 小三就要回来了吗？这真是太好了。 众位爱将，你们可能也发现了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的老师蓝昊王并没有出现。你们一定很疑惑是为什么吧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我们之所以暂时撤军，就是因为蓝昊王并不在大军之中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出战，显然是很难有胜算的。为了不动摇军心，我才下令封锁了这个消息。现在看来，是该让你们知道了。我们伟大的蓝昊王离开军营，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好帮助我天斗帝国彻底毁灭武魂帝国。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成神之路，去接受神奇的传承。老师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最后的突破，而且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你们告诉我，这最后的两天时间，你们能否坚持住？能否坚持到我们的蓝昊王归来，踏平嘉陵关？ 能， 陛下。就算是战至一兵一卒，我们也绝不后退，一定坚持到蓝昊王殿下归来，死战不退， 死战不退。 众将的信心此时已经完全被调动了起来，一想到唐三在战场上的强大，他们就充满了信心，跟着歌龙元帅一起高呼，呼啦啦跪了一地。 歌龙元帅，如何安排明日之战就交给您了，坚持住这一战，帝国必胜， 帝国必胜。 顿时帝国必胜的呼喊声响彻大帐，因为千仞雪出现而带来的恐慌气息荡然无存。在雪崩的示意下，歌龙元帅亲自率领着众将离开中军大帐，去安排明日之战的排兵布阵。等到他们全部走了出去，大师这才激动地看向雪崩。 陛下，小三具体什么时间回来？他怎么没通知我们？ 雪崩先前还一脸狂热的神色，此时却如同冰雪般消融，挥挥手遣退左右内侍。 我也不知道。 什么？ 国师，各位前辈，刚才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。如果我不给将士们足够的希望，我军恐怕就要不战自溃了。我并没有得到老师的消息，更不知道他能否及时赶回来。 可是陛下，您这只是在饮鸩止渴，如果小三不能及时赶回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与武魂帝国那个神对抗的资本，恐怕连明日这一战都坚持不下来啊。 陛下，大师说的对，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蓝昊王何时才能归来，面对不可战胜的对手，不如我们暂避一时，等蓝昊王归来再与对方决一死战如何？ 不能退。正所谓兵败如山倒，一旦后退，我们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万一我们今天晚上后退，明日老师就赶了回来，而我们却要在撤退颓刃中面对强敌，岂不是更没有机会吗？说句不敬的话，万一老师回不来了，我们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武魂帝国大军在那个神的带领下长驱直入，我们也未必能够多活几天，倒不如就在阵前拼死一搏，坚持一天，老师就有一天回归的时间。如果真的坚持不住了， 我死要死在战场上，绝不能死在败退的路上，宁可做阵亡的帝皇，也绝不做逃跑的孬种。 听了雪崩这番话，包括唐昊在内，众位强者心中只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震撼。毫无疑问，雪崩的实力在他们面前来说与蝼蚁无异，他这帝皇的位置更是可以说是捡来的。至于他拜唐三为师，在唐昊看来，他这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唐三的力量而已。这些强者们心中没有一个真正看得起他，只不过因为他那帝皇的身份才对他略微恭敬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众人的心态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面临如此危境，面临对方有一个神级强者的存在，作为帝皇的雪崩不但没有丝毫胆怯，更没有退避的打算。要知道，在双方实力差距如此巨大下还如此选择，与自杀也没什么区别。除非唐三能够及时赶回来，能够拥有这样的勇气，哪怕是略微显得有那么一点鲁莽，但雪崩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得到了眼前这些强者的尊敬。 好，不愧是我的徒孙，没错，你说的对，只有战死的我们，没有逃跑的孬种，那个神就交给我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给他留点记号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，人生在世能轰轰烈烈而死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 二弟，你忘了我吗？我们兄弟二人已经有多久没有共同面对一个敌人了，能和一位神级强者交手，就算是我们祖父他老人家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可比他老人家还要幸运呢。 虽然军中不许喝酒，陛下，我们今天能否破例一次？我突然很想喝酒。 来人，摆酒，就让我与众位前辈一醉方休，在决战前痛饮一场。 一名内侍快速从后面跑了上来，神色有些尴尬地在雪崩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 坏了，我为了严明军纪，这次出征不允许携带酒水，这个。 徒孙啊徒孙，如果你能度过这次难关，我敢肯定未来你一定是一代明君，就让我们以茶代酒吧。 那好，就以茶代酒。 夜幕降临，无论是嘉陵关还是天斗帝国大营都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，肃杀的气息在双方大军之间的平原上悄然荡漾。沉寂了一个月，最后的一战就因为那突然到来的天使之神而一触即发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清晨，没等武魂帝国大军出城，天刚蒙蒙亮，战鼓的轰鸣之声已经在天斗帝国大营中炸响。牛皮打造的战鼓在军中大力士的敲击中爆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百万大军之中至少有千面战鼓同时敲响，天斗帝国军营所有营门大开，大军如同潮水一般从军营中涌了出来。首先冲出营帐的就是轻骑兵，轻骑兵驻扎在大军两翼，此时从营帐内狂奔而出，就像是天斗帝国大军的两只翅膀一般飞速展开。紧接着出现的是中军步兵，轻装步兵在前，重装步兵在后，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开入战场之中。中军左右两旁分别是大师率领的唐家军以及唐啸、唐昊兄弟二人率领的天斗帝国魂师军团。之所以如此交换，就是因为唐家军中的精锐不少都是来自于单属性四大家族，他们对昊天宗的怨气还在，为了不在战斗中出现影响，所以统军才暂时交换。中军之后就是天斗帝国大军中的绝对主力重装骑兵军团。这一战天斗帝国大军可以说是倾巢而出，超过十个重装骑兵军团在两翼步兵护卫下最后冲出大营，百万雄师雁翅排开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嘉陵关方向压迫过去。在这一刻，强大的压迫力令嘉陵关守军都有些喘不过气来，面对天斗帝国如此恢宏的气势，哪怕是千仞雪站在嘉陵关城头也不禁皱起了眉。 他虽然已经进阶成神，但以他自己的力量所释放出的气势，也不可能和百万大军相比拟。此时千仞雪心中不禁略微有些动摇。 唐三回来了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天斗帝国大军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倾巢而出呢？ 传我的命令，开城出战。 是。 六大供奉同时领命，只不过他们的命令却延迟了一些才产生作用。嘉陵关守军可以说已经被天斗帝国大军打怕了，哪怕是武魂殿的魂师军团也不例外。不过在魂师军团的压迫下，六大供奉的催逼之中，武魂帝国的各个军团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集结完毕。嘉陵关城门大开，一共10万大军从关内涌出。10万人听上去已经不少了，但与对面那百万雄师对垒，战争尚未开始，武魂帝国这边的士兵已经有不少人双腿都在颤抖了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样的战争与送死何异？就在千仞雪准备带领一众武魂帝国强者出战，激励己方军队气势的时候，突然间一声龙吟虎啸般的长啸声，宛如滔天巨浪一般从远方呼啸而至。 千仞雪何在？ 伴随着那长啸之声，从天斗帝国大军侧面，只见一团蓝金色的光芒瞬间放大，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天斗帝国大军上方。在那蓝金色光芒掩映之下，7道身影出现在半空之中。为首一人全身蓝金色铠甲覆盖，背后绚丽的波浪云纹八翼舒展，头戴3叉海神盔，手持海神3叉戟，正是传承了海神神旗之位的唐三。唐三手中海神3叉戟直指对面嘉陵关城头，他那庞大的神念几乎在一瞬间就锁定在千仞雪身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